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，我是主持人文玉。 大家好，我是江川，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。 今天学习第37课，重点语句是 富士山を見たりお寿司を食べたりしました。 看了富士山，吃了寿司什么的。 本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。安娜从静冈回到了东京的宿舍，正在和社间聊这次旅行的情况。 好，下面我们来听第37课的绘画，重点语句是 富士山を見たりお寿司を食べたりしました。 看了富士山，吃了寿司什么的。 旅行はどうだった？ 富士山を見たり、お寿司を食べたりしました。楽しかったです。 それは良かったわね。 我来讲解一下。社间问安娜： 旅行はどうだった？ 旅行怎么样？ 旅行 是旅行， は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， どう 是怎么样。是询问听话人的情况或者意向的疑问代词。 だった 是过去型的句尾用语。 でした 的轻松语气的说法。因为是疑问句，所以句尾请用声调来读。好，我们来练习一下发音。 旅行はどうだった？ 安娜回答说 富士山を見たりお寿司を食べたりしました。 看了富士山，吃了寿司什么的。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。 タリ这个说法出现了两次呢。 是啊，你注意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在从多个动作中进行列举时使用 タリ。 安娜在这里举出了看富士山和吃寿司这两个例子。 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 富士山。 是富士山。 お。 是表示动作对象的助词。后续动词 見ます 看的他形 見た 看了，再加上り就成了 見たり。 在見た看了的后面加上り就变成了見たり。 对。 お寿司を食べたり 也是一样。 お寿司 是寿司，在寿司前面加上お就变成了郑重说法，后面的助词 お 表示动作的对象。 食べたり 是由 食べます 吃的他形 食べた 吃了加上り构成的。 しました 是 します 做的过去形。好，请再听一遍今天的重点语句。 富士山を見たりお寿司を食べたりしました。 安娜接着又说 楽しかったです。 特别开心。 楽しかった 是形容词 楽しい 开心快乐的过去形。 です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。社间回答说 それはよかったわね。 那太好了。 それ 是那个，在这里指刚刚从说话人那里听到的内容。 は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。 よかった 是形容词 いい 好的过去形。 わね 的わ是女性语气柔和的表达意见时使用的，和年轻人相比年长的人用的更多一些。ね是接在句尾的助词，表示说话人对听话人的体验有同感。同样的内容如果是男性说的话则不用わ，说 それはよかったね。 それはよかったね，无论男女都可以这么说。 好，我们再来听一遍第37课的绘画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富士山を見たりお寿司を食べたりしました。 看了富士山，吃了寿司什么的。 旅行はどうだった？ 富士山を見たりお寿司を食べたりしました。楽しかったです。 それは良かったわね。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，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卡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。 能不能再详细介绍一下表示举例的他里的用法呢？ 好，我们请德勇老师来讲解一下。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。 德勇老师说，在多个行为当中选取两三个进行举例时，可分别在动词的他形后面加上例，将它们排列之后在句尾加上 します、 做，或者 しました， 做了，或者 したいです， 想做等。例如在短句当中，安娜在静冈体验了很多事情，他从中列举了去富士山和吃寿司这两个事例向社监进行介绍。在 見ます 看的他形 見た 后面加上り就变成了 見たり， 在 食べます 吃的他形 食べた 后面加上り就变成了 食べたり， 看了富士山吃了寿司什么的，用日语说就是 富士山を見たりお寿司を食べたりしました。 这些都是安娜在旅行中的体验。像这样使用他里列举动作的话，就可以让对方明白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动作。另一方面，如果列举意义相反的动作的话，则表示将动作重复很多次。例如走来走去是 行ったり来たりします。 日语里先说去后说来，直译的话就是走去走来。还有开了又关，关了又开，这句话用日语说呢就是 つけたり消したりします。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。 接下来是声临其境，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。今天我们来看看有关疲劳的说法。 ヘトヘト。 ヘトヘト。听起来很有疲劳的感觉。 ヘトヘト。 形容精疲力尽，疲惫不堪的样子。比如因为长时间旅行而感到疲劳时就可以这样说。 クタクタ。クタクタ。 也形容疲劳体虚松弛无力的样子。烹调的时候将菜煮得软烂也可以这样形容， 只是听一听就觉得很累了。 除此之外呢，还有这样的说法， ぐったり。ぐったり。 形容因为疲劳或生病而瘫软无力的样子。比如可以说因为发高烧而ぐったり。身临其境，今天给您介绍了 ヘトヘト、クタクタ、グッタリ。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。 よう。 买了金刚有名的茶叶曲奇送给我嘎桑。礼品的种类实在太多，让人眼花缭乱，不但有曲奇，还有茶叶糖果和茶叶巧克力什么的。日本人开发礼品的热情真是让人佩服。好，听众朋友，第37课就学习到这里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富士山を見たりお寿司を食べたりしました。 看了富士山，吃了寿司什么的。 下节课，一向活泼开朗的安娜出了一点小问题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 欢迎您到时收听。